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由市侨联主办的盛世美图侨运北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书画展正在国家游泳中心举办，100多幅书画精品以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历史成就和社会进步为主题，以书画为主要形式，讲好改革故事，传承中华文化，展现侨界风采。很多人都喜欢丰子恺的漫画，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漫画人间：丰子恺的艺术世界》。这次展览集合了中国美术馆、浙江博物馆与丰子恺家族及个人藏家收藏的丰子恺150多件套作品、手稿、实物，将展示他的画家、散文家、艺术理论家、音乐教育家、装帧设计家和翻译家6个身份。所有作品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本周日。双11临近，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谨防低价劣质、高价仿冒网购陷阱。中消协提示消费者，不要相信使用绝对化用语的广告宣传，不要被虚假折扣所迷惑，不被明显的低价所误导，愿意为符合品质消费要求的产品买单，自觉远离售假问题多发、整改态度力度差的电商平台，在签收快递物品时务必开箱验货，遇有不符合情况时应当当面拒签。对于已经签收的物品，要对相关消费凭证和必要的包装适当保留，做好包装物品的处置，防止个人信息泄露。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本次时装周上不仅有各式各样的时装秀，还有专门为设计师打造的赛场。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本次大赛紧扣篮球运动装备设计，收到了全国的近1000份作品，分为运动装和运动鞋两部分，最终共有40组作品入围决赛。这些作品中融入了插画元素，通过面料、版型等服装语言来表达，将艺术创意与时尚完美结合。 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融入了很多当代最潮流的一些元素，穿出不一样的运动装的一个感觉。 同时，为了能够给篮球爱好者提供更好更舒适的装备，这40组作品不仅在工艺和细节上做到了精益求精，还注重舒适度，提升了时尚度、面料等方面的结构运用。 再来关注图书方面，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了解到，2018年度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项目评审工作日前已经结束。北京市151家实体书店总共获得了总计5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扶持。151家书店涵盖北京市16个区，占比74%。王府井书店、北京图书大厦、三联韬奋书店等品牌书店都入围，最终获得房租补贴和奖励资金支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阳光明媚，非常适宜您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空气比较干燥，早晚呢气温比较低，请大家要注意补水润燥，早晚出行呢需要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刚刚播报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吓着我了，晚上1摄氏度呢， 是稍微有一些冷了， 所以提醒大家，秋裤毛裤可能现在穿上有点早啊，秋裤什么的一定要穿上了啊，千万不能在春捂秋冻。 是的，不能像我们今天的嘉宾那样啊， 如此之凉快是吗？ 是是是，因为我看他今天状态好像稍微差一点， 是吗？ 但是不耽误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啊， 哎，所以得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一提精神， 是弥补一下。 对啊，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专家啊，依然咱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是沉香。在上周的时候，周二的时候，咱们聊一聊沉香的一些什么分类啊， 对 啊，都有什么样的香啊？包括我就记着一个，除了沉香之外，半浮着的，有一点露在水面上， 那叫 沉香。 对了。 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这些香都有了。 哎、 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沉香大概都分多少种了。今天咱们聊聊怎么烧了它，不是怎么 正确的用它。 哎，怎么品鉴？ 哎，是的，是的。 来，我们请来的两位专家呢是符文香堂的创始人席香人优越，欢迎优越。 嗨，大家好，我是周优越。 来打起精神来啊。哎呀，也特别是因为今天可能是你穿的白衣服，我觉得你的脸色都不是很好。 他本身就白，香薰的，这是。 好吧。 还有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昨天刚刚来过。今天为什么来呢？是因为他对品鉴这个香啊，有一些独到的自己的看法啊。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嘉，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今天终于不用得罪人了，因为不用看户型了。 是 啊，咱们来说点好的。今天既然先说品鉴香了，因为这个谭博士呢也参加过很多的这种 活动、 品香会啊什么的这种活动、 最近都在我们那儿做香会。 对，然后你来分享一下你对沉香的品鉴有什么样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吗？ 首先，我觉得沉香啊，它是香中之王。尤其对于像我学心理学的人来说，从我的角度考虑啊，品香是需要环境的，环境特别重要。假如说咱们在那种幽兰小室里品香，跟在菜市场品香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没人在菜市场品香， 很多人也在卫生间点香 啊，那是两个概念啊。 环境特别重要， 环境特别重要，对、尤其是在比如说空间大小，假如能有7-8个好友，10个以内，在一个20-30平米的房间内，哎，围坐成一炉，特别形成一个圆圈形，这种感觉会是很不错的，或是茶桌分两面坐，然后品香的过程中，这个香炉大家传着来，香都会分头香、中香、尾香，每个人都会品到不同的味道，但品香的这个过程啊，我感觉犹如我自己在学习上一样，很多东西真的是心境跟感悟不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它真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哦，这么神奇 啊！是这样的， 哦， 这个优越可以说一说， 经常是我品完了，我说的味道。 旁边的人一品味道，他说就不是那个味道，他感悟的是另外一种味道。 嗯， 这是表现出他那个沉香的一种层次感。 明白， 可能是他闻到这个层次，他另外一个闻到另外一个层次，这样。 哎，那我特别想问问博士，比如说刚才你说了，大家在一起的状态是这样，哎，你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就是闻沉香的这么一种状态呢？ 其实檀香也很多人喜欢，因为咱们在闻香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它是宁静的。首先听咱们来举一个，从心理学角度来举两个例子，假如在同样一个房间放着躁动的音乐，然后你在那晃，还是那个晃房间，但是你点着香听着古琴的音乐，这是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而现在因为大部分人在忙碌的工作中，他需要一丝宁静，所以他们就会选择以点香品茶的这种方式去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放松。到我那儿喝茶品香的朋友，大部分都觉得好像忙里偷的半日闲一样，早上特别忙，但晚上幽怨一点起香，一品起香，哎，状态就不一样了。但前一两炉的香不一定会很明显，但大家到三四炉的时候，基本那个感觉就平稳住了。 嗯， 达成共识的点就越来越多。 嗯，就是品到后边，就原来我不是也说过吗？ 嗯， 品到后边啊，就是因为你烧的多了， 嗯， 不是品的多了啊。嗯，然后整个屋子里边全部都是沉香，那一天正好我们赶上的也是沉香， 嗯 啊，整个屋子里边全是沉香的那种特别悠长的那种香味儿， 嗯， 这种只能大家自己闻，我们很难去形容，可能优越会有一些词语能形容它，具体什么味儿说不好， 嗯， 但就是有点就是喝到微醺的那种状态，就是喝酒喝到微醺的状态， 啊， 这很舒服，但是脑子很清醒， 明白。 脑子很清醒，但是整个身心都会很放松。 嗯， 而且我看到有一些，就可能品香品了有一定年头了啊，人家算是也算叫老香客吧，可以这么说哈。人整个的那个姿势啊，就是他在闻香的姿势，和我们不太一样。 啊， 就整个姿势看着就很有仪式感， 嗯， 就让人觉得哎呦，整个人看着很舒服。我们呢，就跟小时候做化学。上化学课似的，老师说你要离他稍远点，然后呢拿另一种扇啊，我们就是这么闻， 嗯， 但是好像跟他们的那种哎还不太一样。 对， 像他们专业品香品多年的，他们是用呼吸在品香，一呼一吸之间自然而然的吸入那种香气。 哦， 就专业品香好几年的，像您所说的老香客，嗯，确实就是一炉香就在胸前， 不一样， 嗯， 真的不一样。 嗯，混合型的。哎，那在品香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忌讳啊？就比如说所谓忌讳，刚才博士说了啊，最好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对吧？你不能说我在一个disco 舞场啊或者什么，嗯，这个就不行。然后另外呢，最好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因为要不然露天的可能瞬间风就把它吹散了， 嗯， 对吧？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那当然音乐那些都算是陪衬的了。嗯，是不是？比如说啊，好，小胖你来，你最好今天不要身上喷香水啊，就等， 这很重要。 会不会有这么一些要求呢？ 有，我们搞香会的时候，做活动的时候都要求大家当天不能有香水化学的东西，然后我们选择的日子都是选择当天外部环境。刚刚谭老师讲的主要是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很重要。当天的天气如果不好，那香味就感觉没什么香味。当天如果是晴朗云淡风轻，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那个香味都出得非常的顺畅。这个这样子， 简单来说，雾霾重了不适合品香。 而且我相信真正喜欢这个的，应该是对这个品香这个过程有一种敬畏感， 对 对吧？所以才会像小胖说，人家整个人的状态， 对对对， 就跟 很投入， 完全不太懂的那样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 人就会觉得哇，这么一个活动有仪式感，同时我要珍惜，然后同时这个过程一定是让我内心平静而愉悦的。 嗯， 所以这个活动我很喜欢。 嗯， 而并不是说类似于像我像小胖这种小白一去就哎有点意思，哎那我才闻，嗯，哎不太一样，嘿，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对，我们是比较新奇的看待这个东西啊。 是的，是的，是的。 哎，说到品香，其实看了不少有一些关于历史的书也好啊，包括很多影视剧也好啊，古装剧啊，古人其实就有焚香的习惯， 对， 是吧？就是你看，只要是小户人家，我没有太过关注啊，但凡只要是王侯将相啊，他的那个府邸里边，不论是卧室还是会客厅什么的，全都有香炉在里边，而且常年的、长时间的都冒着烟，这是不是很早之前咱们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有这种品香也好，或者说香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 熏香是比较久的，很长历史，从最远古的，就是咱做祭祀的时候点熏，就是烧的草木香，烧的松香，就是咱们古人讲的明德为熏，这个在尚书里面讲的。一个好的政治家，他的正德其实就跟熏就是香嘛，明德为心，哦，说错了，心有温馨的心，就是用好的香气来比喻一个好的政治家的正德。然后如果到了后期那个达官贵人的家里的话，主要是熏香，把这个屋子里面的晦气还有保持一种很好的气场用上，这样子。 哎，过去是刚刚你说到了有草木香，还有什么呢？过去有沉香吗？在那个时候？ 沉香是比较晚一点，大概是在秦汉，主要还是在汉朝的时候，通过朝贡体系，从南方，当时南方属于一些小国，还不属于那个大汉朝的管辖，然后通过朝贡体系进来的。当地的人们可能是那个，据说是在山里面就砍伐木头回去烧，后来发现哎呀，这块木头颜色比较深，然后烧出来就味道比较好。后来当地的那个酋长啊，那个领导人就觉得这是好东西，然后看是不是能够来中国换中国的丝绸啊、茶叶啊。后来中国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我们中国没有。那个时候就起了名字叫沉香，因为它跟其他的那个香不一样，它能沉于水。 明白了， 就起这个名字，然后慢慢的进入中国，这样子。 哎，那也就是说，发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偶然的过程，是吗？ 是是是， 估计做过去也是做什么烤鸭的时候，把这木头扔进去了。里边呢，你想，沉香是怎么结的香？就是它有，尤其是树心香，是吧？是叫那种树心油，树心油。就是它外边看不出来什么，但是这树吧已经干枯了，快不行了，看着里边其实已经结香了。那当时的人不知道啊，砍了之后就扔柴火堆里边，原来烧出来的呢呛人，结果这个哎呦，人家都说哎，你们家做什么呢？烤鸭呀，怎么这么香，从来没闻过这么好啊。后来慢慢觉得哦，原来可能是烧的这个木头里边有的一种特殊的东西，然后才慢慢的觉得这是贵重的。最关键是能拿来这边换一些丝绸啊什么的，瓷器啊等等等等，能换点这种东西回去，所以它价值慢慢高了。 到现在南方的山里都还有说用沉香木头来当柴火的，它没有香在里面，那个树头多的话就直接当柴火， 对， 都还有。 哎，那就是熏制、烧制香，就这沉香，一共有多少种方法？ 咱们今天主要是讲三种方法，三种方法。然后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最快速的，拿明火一点，点燃了，马上松开，让那个明火熄灭。这个时候那个烟的味道是就是香的味道， 就是不是很呛人的味道。 对，要手用手摇一摇。这个当然它如果那个白木多，它没什么香的话，就是可能会呛比较多一点。这个方法一般就是在于我们去鉴香，就鉴别这个香的那个产地等级的时候，要很快速，用几秒钟的时间鉴出来。再用的比较多。在家里也会用，叫直接焚烧法。 哦，就比较那个简单粗暴， 直接烧。 哎，那刚才不是也说嘛，说咱们啊，就是点香的这个分为什么前香、尾香、什么中香， 对， 这是什么意思？那咱们直接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也是这么分吗？ 这个要看他水平。如果就像我当年跟师傅我们去见香的时候，去山里拿香的时候，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方法去能够品出它里面的中香、头香、尾香。这个的话就是要 长时间很专业，但是我们咱们在家里用或者时间比较长，就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就是要用炉子，用电炉，这是第二种方法，就是用电熏炉，那个叫电熏香法，就我们现代有电熏炉嘛，就方便，就是一个炉子，然后把一些材料放进去，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温度的控制，温度的控制不宜太高，100度左右，它那个香味就慢慢， 相当于烤着它， 对， 是吧？ 对，这个方法就是第二种方法。 那炉子你要就是你不说它是这个 炉子， 炉子，或者说是叫这叫品香器还是叫什么品香炉？ 品香炉 啊，品香炉，你不说你根本看不出来，就是它的长吧，大约可能10厘米左右，粗呢直径大概有个5-6厘米，差不多这个样子。你一开始会以为是一茶叶罐或者是一短粗型的那种手电筒，你想象不到那是个炉子，你就算打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后来才知道把一块就是它能打开之后呢，把一小块那个沉香也好或者其他香源的一些木料啪放在里边，然后它就会把那盖再盖上，通过加温慢慢的这个烟就飘上来了，然后你就捧在手心里，就放在你的鼻子能够正好闻到的地方，就 暖宝宝， 有点这意思， 对吧？ 放在胃的这个位置，这么一闻，味道就能出 来。最好不要出烟，刚您说的最好不要出烟， 对， 咱们控制温度， 不要出烟是吧？我还以为不让抽烟呢， 不让 抽烟也很重要嘛。你想，你身上都不能喷香水，就更别说这种混合型的味儿了，那 也 不行。 也是， 对， 是烤的也不行，是吧？ 就是它那个温度刚好就把握在200度以下，材料在这个温度加热的情况下，它不会被烤， 它不会出很明显的烟 出 来， 不会出那个明显的烟。出烟的话，就它就会以后有一种焦味儿。 对， 就过了， 就这个时候温度就是很关键的。 那比如说像电箱，我倒觉得这个相对还环保一些啊。但是那你怎么知道？哎呀，这一块小沉香差不多了，它没劲儿了，烧的不行了，我们再换一款。 加温，咱们就加温，慢慢的提高温度。如果在提高温度的过程之中，它没有香味儿，就再也没香味儿了，就差不多了，这样。 就烧尽了， 就大概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算过吗？2个小时？ 看你的起始温度，如果长起始温度100度，慢慢的加的话，其实2个小时就那个香材就很好的香材，不错，这样子。但是如果您一直保持80度或100度的话，有可能1个星期都有味道 啊。真的？ 对， 那这应该是很好的沉香才会这样吧？ 不一定。其实我最近也在推广一些，就让大家家里朋友们家里熏香。其实家里熏香的话，就是用一般的材料，然后这个当那个温度，就那个80度100度，有一直在熏，就是大概十克7-8克，能用一两个星期是没有问题的。 哦， 每天你熏个7-8个小时也没问题。 哦，好， 温度不要太高。 今天咱们聊的是如何品鉴沉香，刚刚介绍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烧，还有一种呢是叫品香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2个字沉香，我们其实3种方法，还有一种没说，一会儿我们再聊，3种方法都以图片的形式给您展现了一下，更直观一些。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沉香就可以了，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来跟我们互动，汉字住在数字876。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1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1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2种角度，2个声音，2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残影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家人回来，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沉香应该怎么品鉴。我们请来的两位专家呢，是福恩香堂的创始人、习香人优越。欢迎优越。 大家好，我是周优越。 对，还有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嘉，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刚刚咱们说了两种这个品鉴的方式。一种呢是直接烧，还有一种呢用这个品香炉来品香，还有一种一会儿我们慢慢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沉香两个字，以图片直接给您展示，您看起来会更加直接一些。 是的，当然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都可以， 会有一些，当然了，形式上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其他比如说当您品的时候感觉上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还是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慢慢的出来，让你感觉慢慢的比较舒服，会慢慢的进入那个状态比较好一些。 就是外力给的不是太猛，因为我相信你，比如说无论你是拿打火机点啊，还是拿火柴点啊，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非香的其他的那些味道。 对， 但是用电的话，可能这个就没有所谓的外力的给他的这些刺激了，是吧？ 对，用火点是必须得出烟的，从烟里面去辨别这个味道，去感受那个味道。但是第二种方法的话是不能出烟的，不能让它有烟，就是燃起来。从那个烟是什么？更多的是其实它就那上面不含油的那个木材，就白木，出烟比较厉害。所以那个电熏的话，就是不让它那个白木燃。 培养的白木有味道出来，嗯，这样子。 哎，一会儿咱们再讲，最后一种啊，就是前两种，比如说好了，无论是你点还是拿电的这个，类似于长得像手电筒似的这么一个装置，咱们来点。点完了以后是大家围坐，就让它放在中间，然后大家品，还是说好先给优越，递给小胖， 击鼓传花， 递给博士，是。它有一个特定俗成的过程吗？ 其实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在那个古画，咱们看古画，就是宋朝的明朝的古画里面，这两种方式都出现过。几个人围在一起，那香炉放在中间，放桌中间，大家就坐在那儿等那个味道去谁那儿，谁就闻到这样子。这叫，这其实有一个比较雅的名字叫听香。这个香过来，您听到就能闻到，不用主动去找他，他来找您。第二种的话就是传来就自己放在自己胸口，或者你觉得那个层次感，你自己感觉这个层次，然后自己那个变换这个炉子的高度来品味，这两种都是可以有的。 嗯， 这样。 反正每每一想到这么一个过程，我脑子里就老觉得有一种宁静啊。禅意呀， 对呀，你特别适合去， 包括我觉得显得好高级，这个样子， 就这特别适合你， 是吗？ 我想到的就是那个打麻将， 嗯， 你得抽东西南北， 不是现在直接电动桌摁就行了， 那是可以的 啊， 他抽完他还得换座 啊，对， 你放中间了，哪个是上风口，哪个是下风口啊？ 不好说， 对吧？就跟烧烤似的， 嗯 啊，有的人说我烧烤最倒霉了。 嗯， 每次我坐哪儿，那风肯定，那烟肯定朝我跑。 嗯， 但是您要熏香的话，那烟朝您跑还是对的 啊，是好事， 是吧？ 嗯嗯 嗯，要不怎么？ 说到这儿，我就上个月还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去拜会以前几个一块学中医的朋友，然后那天就带了一桶，但线香啊，就刚才怎么说，你用火点的香，去送给大家。那时候在座的可能八九个人。然后当时我太太把灯一香一点在那儿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其实是自我修行还可以的，就相当于他学针灸嘛， 嗯， 然后他针灸功夫也还可以，推拿功夫也还可以，各方面素质都很高，然后那个香就会一直随着他在跑。 哦哟。 然后忽然就有个另外一个同学就在说，呀，这香怎么跟着你跑呀？然后我们很无意识的就，哦，是吗？是不是那个方向吹的？然后结果那个时候另外一个懂香的朋友他说，沉香是有灵性的，当某个人喜欢他的时候，他烟的那个方向会跟着那个人。而那天我们就这么做了一个实验，还是十个人在那儿轮流的来想香过来找我，那个烟真的就跟着人跑。哎，就上个月我就觉得特神奇，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对， 哦， 可有意思了。 哎，真的，所以我说嘛，这里的也有一点禅意，当然说的虽然有点玄啊， 就是禅意的东西。 哎，对， 嗯， 但是 因为你心跟他感应了， 是的，是的，至少你会很有趣。比如说有些人啊，戏称说，哎呀，他肯定是类似于跟金庸的小说里说的似的，这个人会什么啊，吸音大法，乾坤大挪移，当然那都是所谓的戏。 对对对， 当然也有人说了啊，比如说他老随着小胖走。小胖肺活量大，所以他那儿，对吧，一呼吸的劲儿可能就比别的人大， 嗯嗯， 但是如果把这些都摒弃掉的话， 嗯， 有些东西很有趣。 对，有些玄妙的东西你就不要用科学去解释的， 是是是， 就让它玄妙的很有意思，耐人琢磨， 嗯， 对吧？ 对，是的。 其实有些事儿可能科学都能解释，但是呢你一解释就觉得，哎呀，这没意思了。就跟为什么我看魔术，我是最讨厌看那种魔术解密， 嗯， 觉得最没劲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假的，它一定不是真的，但是就看的是那种哇 amazing 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那一瞬间给你带来的是不管是幸福也好啊，还是肾上腺素的激发也好，那种是有愉悦感的。 对， 那你看完那些解密你还有什么意思？ 是， 对吧？ 是， 所以这就为什么有好多人不愿意跟那种理工男玩， 嗯，太理性， 哎，这什么都给你能分析出来， 嗯， 最讨厌了，因为那种理工学霸，真的。 好吧， 啊，咱回到咱们文科生这儿啊， 来来来，刚才说了两种 方法，还有一种， 还有最后一种， 就是叫隔火熏香。 嗯， 这个隔火熏香这个时间也是挺那个历史也挺长挺久远的，主要的成熟在于宋朝。宋朝之后就是一般比较稳定的那个这个方法就是一直流传下来。 嗯， 就是简单来讲吧，一个香炉里面有灰，在这灰里面埋一颗炭，但这颗炭是点燃的了，点透的了，在灰里面埋一颗炭，在这个灰肯定埋过去了，在灰的上面放一个银叶或者云母，在云母上面再放香材，这个温度啊，下面的碳的温度就会那个隔着这个灰会 往上加热。加热到那个云母的时候或者那个银叶的时候，这个香材慢慢就会出来。这个比刚刚第二种的话在操作上更加的复杂一点。更加需要那个持香人非常的近，非常的那个小心去做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但是一般高级的香材，顶级的，甚至到了奇楠等级的，就是用这个方法，比刚刚那个直接去弄那个温度，去电的温度，更加能够品味出那个香的好的味道出来。 就这个相对于更自然一些， 对对 对吧？ 是这样。但是你没听那个优越说吗？就这个可能相对更复杂一些， 肯定复杂， 对吧？ 对。 你一开始我以为就是所谓的这个隔火熏香法，就是类似于咱们现在在家里头喝茶啊，底下有一个啊小蜡烛，然后上头可能坐着一个杯子，然后里头有一些水，不一定让它非得煮沸。但是至少让它保温，我以为是这么一种效果的。 啊，不是，它里面那个温度也很难，也是很关键的。就那个碳跟香材的那个距离是每个做香的人，就当时行香人，他根据那个香材料本身的特性进行调整。 也就是调节温度呗。 对，调节这个温度。 嗯。 然后这样子出来的味道的话，那个比更加美妙。 对， 这样子 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就是品香的方式。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就是工具控。就是我干某件事儿的时候，这件事的工具越多，哎，我越喜欢。 那你适合吃西餐？ 那倒一般，吃上好像还是越简单越好。 好。 啊，就是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哎，比如说我玩一个那个模型，我玩这模型的话我一定要有，比如说有喷枪、上色笔、溶胶棒等等等等，就这些东西都有。哎，我一看哇，好多工具，好，这个我喜欢。但是你比如说有一些手办，我的那刚刚说的算是手办，比如说有一些兵人，他就是那样了，你只是把它拼接一下，我就觉得乐趣稍微差了一点。 就是这个过程有点简单了。 对，这种品香的方式就是它工具特别多。我记得咱们第一次分享关于香的内容的时候有一个图片， 对， 那个图片里边大家有好多看着跟各种小兵器似的， 对， 那有好大一部分都是用在这种品香的方式里边用的。 对，主要是在这个品香用的。 好吧，有机会咱们这么品一品。哎，咱说了半天品香了，其实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我想大家可能尤其对香不太了解的朋友们啊，因为我想肯定很多听众朋友也不乏有一些老香客，人家可能一直在玩香的，人家懂。但是呢有一些不太懂的朋友们就说，那沉香到底出了什么味儿，能让这么多人而且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沉香在过去也很贵，在现在也很贵，也很稀少，同时呢也有很多种的类型，它究竟是什么味道吸引着这么多人追了这么多年呢？你能用语言稍微描述一下吗？ 味道，从味道上来讲的话，按我们去做香的人用科学的那个就是去分析的话，主要是一个是它的那个香韵，优雅，这个可能比较文艺一点，就你闻到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非常的喜悦愉悦，很高兴，正能量。第二个就是它那个变化性和层次感，